星期四居住在里约热内卢南部的一个贫屈的数百名居民抗议持续超过十日的缺水情况。星期五，中国下令美国关闭在成都的领事馆，这场外交争端日趋激烈。数千名抗议者星期四聚集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住所外，指责他犯有腐败行为。根据最近的一项法案，允许政府在不寻求议会批准的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对抗冠状病毒。泰国警方星期五表示，对泰国红牛能量饮料财产继承人的指控已经撤销。克罗地亚议会批准由该国保守党领导的新政府，该政府在这个月初赢得议会选举。